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Eric 周星哲，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还记得拥抱的炽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我还记得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酒驾虐童频传，立法院今天中午程序委员会朝野立委提出21案酒驾虐童修法提案，全数排入22号立法院会报告事项。酒驾部分，立委提出刑法第185条之3条文修正草案，共10案，都是提高刑罚，包括了致人于死、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2年以上有期徒刑。虐童方面，立委提出刑法第286条条文修正草案，共11案，同样加重虐童刑责，包括凌虐未满16岁者，或以其他手段妨害身心健全，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于死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清洁工涉嫌杀害成功大学女研究生命案，今天侦查终结，依强制猥亵杀人罪提起公诉。南检指出，林姓男子避重就轻，推卸责任，毫无悔意，建请法官量处极刑。检方调查，林姓男子为成功大学社会科学院的临时清洁工，去年10月28号打扫的时候，邀约陈姓女被害人到社科院的咨商室，随即朝被害人伸出狼爪，被害人尖叫呼救，林姓男子掐死被害人逃离现场。林姓男子供称，他与陈姓女研究生为了借款纠纷起了争执，一时气愤掐了被害人。但是检察官调查认为，被害人没有借款给被告的可能，林姓男子辩称以还款为由邀约被害人到咨商室，不足采信，而且被告还有强制猥亵的事证。双方没有深仇大恨，被告就把被害人掐死，手段凶残，恶性重大，建请法官量处极刑。农历年前，台湾鸡蛋缺口每日高达100万颗，农委会南蛋北送，缺蛋情况稍稍缓和了一点，一天还有40万颗缺口，价格也维持20年高点，每台斤36.5元。现在北部又有超商暂停贩售茶叶蛋，农委会今天指出，鸡蛋产量还不稳定，预计3月初供需才会逐渐平衡。除了持续南蛋北送200万颗，进口业者也将从美国、日本进蛋460万颗。农委会指出，目前鸡蛋产地价格一斤落在36.5元，批发价45元，民众买到的散装鸡蛋48到50块，一般的盒装鸡蛋50到60块，超商盒蛋比较贵，70到80元都有，甚至还有100块钱的。目前每日缺蛋1000到2000箱，一箱200颗，换算每日缺蛋20万到40万颗。除了南蛋北送，进口业者23号、24号和27号也从美国、日本进口第一批鸡蛋，共计140万颗，预计3月中旬结束，共计达到460万颗。中央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和阳明大学追踪研究发现，每个星期摄取鱼类茶叶各4次以上，失智风险就能减半。研究团队以台湾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资料分析，1245名65岁以上长者当中，月常摄取水果、坚果、全谷物、麦片、咖啡、乳制品、海鲜与鱼类，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越低。 长期研究发现，1436名原本没有失智症的长者，在1999年和2012年间，19.53%罹患了失智症，但经常吃鱼喝茶的长者患病率比较低，一周之内喝茶和吃鱼双双超过四次，罹患失智症的比率12%，比起一周喝茶与吃鱼不到一次的罹病率24.1%，降幅超过一半。中研院解释，鱼类富含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各种彩色蔬果富含的植化素都能够抗发炎，绿茶中的儿茶素可以穿越血脑屏障，把抗氧化作用带给脑细胞，鸡蛋、鱼乳制品还有丰富的维他命 B 群都有助降低失智风险。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点，来到10152点，成交金额101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9点，2131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点，220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8点，274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9点，8396点。香港下跌105点，28241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谁要去露营？ 爷爷奶奶妈妈我还有 Lucky Toyota Sienta 配备电动滑门，上下车方便，车室大空间，座位灵活变换， 哇，全家都坐着下耶。 买 Sienta 还送超大65寸无边框全面屏 JVC 哦， 好 Lucky 哦。 快上 Toyota 官网， 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跨越年龄。2019客家流行音乐节，这次听我的歌唱及合唱大赛报名时间至2月22日止，创作大赛报名时间至3月4日止，总奖金共178万，等你来挑战。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提供。 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 春天就是要出去玩，赏花、海岛、沐浴春风。 日本紫藤粉蝶知音一次看， 下龙湾顶级 villa， 石垣岛 club bay 红酒配烧肉， 还有美加肯雅惊奇之旅。 春季出游散心，请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我站在宇宙的边， 台湾电子疗愈天团，那些你尚未拥有过的原子帮你，全新专辑《我在宇宙的边缘》全面发行中。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江美琪。 等待生命的河流到远远的，我还紧握手心的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感情谈到最后， Yes, it is. It's gonna be alright. Can you promise? 可以的，一切都会好的。All is well, all is well.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It's gonna be alright. 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顺子。今天呢，一开始为你送上了 It's gonna be alright. 同时呢，两位我喜欢的音乐人合作，真的是很 awesome。马念先跟九 M 八八。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心里充满了期待。怎么你的口红画得有点歪，真的很歪。该不该勇敢说出来？害怕你坏了对我的观感，所以我决定低着头，低着头。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心跳是希望你喜欢、怎么你看我的表情有点怪，我不太明白，想问你为什么你却装哭不愿意摊牌。我再也不想低着头，低着头忍耐。 我们不只有低着头，低着头、表示只愿意get physical, physical、不要想得太多。遇见你以后，一闭上眼都是好梦。 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害羞低着头等待。发现我的石门水库没有关，而且撑得很开，该怎么把它拉起来？一手拿着礼物，一手撑着伞，所以我转身低着头，低着头。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的心思不想让你来猜。空气中酝酿不完的期待，我们都在等待。心里有什么打算？我的手已为你空出来，那时候才能给我你充满爱的大平台。 我们不只有对着头，对着头。小手机只扫兴 magical magical、哦哦、不要想得太多，遇见你以后一闭上眼都是好梦。 敢不敢跟我走？ 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朝我，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没有想过，原来数位这个英文单字 digital 听起来 digital 真的跟中文就是你一直看着你的手机低着头低着头一样。但是刚刚听到这首《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同时就是最近在看 Netflix 上面的一部美剧，它不是美剧，它是英国剧，叫做《性爱自修室》还是《性爱自习室》？ 自修室， 自修室。然后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Sex Education， 其实就是性教育。然后再讲发生在高中时候的事情啊，这些在校园里面呢，青少年、青少女他们彼此之间的问题 跟探索嘛， 跟感情，然后当然跟身体有关系，但最我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当然还是因为他在剧中又加入了很深的心理学在其中，所以就是一样是以 精神分析或 心理学的那个心理治疗的方式去带动推动这个剧前进。那刚刚说到就是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也是里面的男女主角那种，如果今天真的就是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然后你看到那个你喜欢的人朝你的方向走来，那种幸福跟那种幸运的感觉，我觉得在看青春剧的时候，很难得的是会觉得哦，为什么就是在看这部剧的时候觉得他们的编剧可以把青春写得很青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在看本土的戏剧或是本土的剧场的时候，会觉得在讲青春故事的时候的那一些青春是大人想象出来的青春，就是那个演的那个刻痕或细味很重，然后跟现实好像不太符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奇妙的，也推荐大家这一部就是 Sex Education 性爱自修室。 And so I'm sailingThrough the sea to an island where we'll meet. You'll hear the music, feel the air. I'll put a flower in your hair. Though the breezes through the trees are most so pretty, you're all I see. As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round, you hold me right here, right now. Lucky I'm in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Lucky we're in love in every way, lucky to have stayed where we have stayed,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someday.Ooh. 希望我们都有幸运的那一天，让自己喜欢的人朝自己的方向走来。 你会不会想要回味那个悸动，就回家的时候故意跟太太约说，我从忠孝复兴出发，你从忠孝敦化出发，我们在中间营造一个哇你朝我的方向走来的快感。 那我可能要先问他说，那你今天想要走单号厕还是双号厕？ 还有分哦。 有啊， 不是应该是夫妻的默契大考验吗？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你告诉我你要走单号厕的话，我就走双号厕。My body in chocolate frosting. 3 years later, I shot the frosting. Smelling like a blossom. Everything is awesome. Stepped in mud, got new brown shoes. Awesome to win and it's awesome to lose. Awesome to lose. Awesome to lose. Awesome to lose. Awesome to lose. Everything is better when we stick together. Side by side, you and I gonna win forever. Let's party forever. We're the same. I'm like you, you're like me. We're all working in harmony.Everything is awesome. Everything is cool when you're part of the team. Everything is awesome when we're living our dreams. Blue skies, bouncy springs. We just named two awesome things. A Nobel Prize, a piece of string. You know what's awesome? Everything. Dogs and fleas. Allergies. A book of Greek antiquities. Brand new pants. A very old vest. Awesome items are the best. Trees, frogs, clogs. They're awesome.Everything is awesome，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也欢迎你用你的手机你的平板，让我们一起 digital， 一起 digital 一下 digital. 一起 digital 一下，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在上面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哦。把照片拍得这么碍眼，一定受过专业训练，还有帮他一读不回再玩晚安那些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坐在那边撒娇，那边乱闹，那边发烧，没礼貌没礼貌，制造别人假笑，别人抱抱，别人治疗。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Give it up, give it up, won't you? 够了够了，多了多了，再演下去我的胃要翻了。拿着假脸想骗谁？麻烦有一点自觉。对了对了，乖了乖了，好好的你这是为什么呢？那些踩到我地雷，再过来我给你一拳。你把我当病猫，当我塑胶，当我快死掉。没礼貌没礼貌，乖乖去下水道，去无人道，去铁道你好。I won't let go.

相爱，与你同在，只为你等待。哦，爱是纯真，爱是无憾，不在乎怎么会痛苦万分。我真的太笨，不懂心疼。 Baby, please come back. Oh yeah, yeah, yeah, yeah. Feel so sorry, baby, I'm so sorry.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 刚刚呢，我在脸书上面就是看到了一篇文章，然后马上分享在欧马克那边，也是为什么要放杜德伟的《无心伤害》，就是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在意的人，或是最重视的人，但其实我们可能没有那个意思，可是却还是造成了伤害，真的伤害其实蛮严重的。这篇文章是这个样子，就很短的文章，就一个小启发，说对于身边的家人、情侣、朋友或是同事。我觉得对双方最有利而且理性的方式就是不断的鼓励他们，说他们可以达到某些事情，并且让他们相信自己做得到，进而成长。但从理性上面来说，你把孩子骂得一无是处，你让他自尊心受损，将来一事无成，你获得的是什么呢？ Hashtag 一个无法照顾你晚年的孩子。如果我们采取温柔、激励、培养自信心的方式去照顾一个孩子，去对待家人跟朋友，我们将来会得到的是什么呢？ Hashtag一个可以帮助你成长的伙伴，广播女神， 不要讲了， awesome, 你就是这么的棒。 你是不是最近因为要实行这个活动，我看你在各大脸书朋友下面疯狂的夸奖他们 啊， 赚大钱，带我飞，你好帅，你好棒，你好厉害，就是到处都是你见缝插针的称赞，哎，真的吓死我了。 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我本来就是会称赞人的人啊。 是没错，但这几天的频率也太高了吧？ 还好吧，只是 还会加三个惊叹号。 我本来就是热爱加惊叹号的人，最近比较常用脸书是真的啦。最近就有点就是 digital 坏习惯有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可能是你想逃避剪片， 被发现了。 模糊的情感，拉扯的纠缠，要怎么习惯一个人的时候勇敢？如果陪伴我的是剩下自己的孤单，那我和你之间的回忆有什么好谈？说穿了不过是害怕没人陪伴。 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我的最近的球友，他是吴世宏，他是 Red， 是他的歌曲叫做《不说穿》。 球技球风如何？ 球技好得不得了！ 天哪， 球评好得不得了，人又长得帅。 你常跟他一对吗？ 对啊，我就拖油瓶啊， 靠他照顾。 对啊，拖油瓶啊，我拖油瓶啊。 绕着

讲理也让我气愤，体贴是偶尔蠢，你不像情人，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如果你就是像刚刚 Julia 彭佳慧唱的歌一样，就是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can think of， 就是 day and night， 每天每夜没日没夜的想的话，那蛮高的几率你会睡不着，你会失眠， 最后你会发疯。 要为你送上这首新歌呢，是来自我们朋友就是 Murmur Show 慢慢说的《失眠电影院》。 优雅的转圈上不到闭眼，想象你站在我面前，羞涩的胡子其实不完美，你说我比夜色甜，你往前我以为默契是我们的缩写，失眠电影院放映你我的中演，嘟嘟嘟嘟，开始排练与你的交汇，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睡前温习一遍再一遍， 我去下雪的互动自然的。那年， 嘟嘟嘟嘟，房间再疯狂也不后悔。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摇篮里我成全你哄睡。 你是失眠的

随着宿命安享这天年。 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听到这首新歌来自于天地会，左脚反清，右脚复明，韦小宝。这首歌叫幻想。刚刚呢，广播女神在私底下讲了很多，也没有办法公开在麦克风上面讲的话。 你不要害我， 就说唉，还是活在幻想里比较快乐。 幻想世界真的是很棒哎。 说到幻想，怎么可以不听这一首歌呢？幻想，因为下个小时呢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你有什么就是歌曲、什么音乐、什么音符、什么歌词，可以让你想起你的青春回忆呢？欢迎在下个小时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5。

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紧拉保险又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台电提出新达电厂汰换燃气机组更新改建计划，环保署环评专案小组今天第三次会议。台电虽然提出了燃煤机组提前除役的时程规划，但是环评委员还有疑虑，历经四个小时审查，决议再开一次会议，要求台电具体说明新设与除役机组间的管控机制，不见再审。新达电厂目前共有四部燃煤机组、五部燃气机组。根据台电新规划方案，三部新设燃气机组分别在2023年到2026年间陆续完成新建，既有的燃煤机组规划2023年到2026年陆续除役。至于老旧燃煤跟新建燃气新机组，到底先建后拆，或者是先拆后建，究竟电力缺口多大？台电报告，南部地区2026年。年底除了新达既有机组除役，还有大林、和三以及麦寮电厂除役。除役装置容量764万千瓦，新增机组合计600万千瓦，还有164万千瓦的供电差距。如果没有新达新燃气机组，从2023年开始的供电备用容量将降到12%左右，低于政府法定目标15%。环评委员最后决议，台电必须更详尽说明既有燃煤及燃气机组除役规划，下次开会提出各年度规划新设与除役机组间的管控机制，同时逐月推估呈现本案更新汰换期程的空气品质改善效益，补充空品不良季节的排放控制对策。位于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上的何家人精英美语中研分校新研文理短期补习班违法经营幼儿园，台北市教育局去年罚款30万，但是依然持续经营没有改善，教育局再次稽查再罚30万，这次也拿到了家长名单，若有需要由教育局协助转学。根据台北市的财罚基准，违法招收幼儿达30人以上就能罚款24到30万。何家人中研分校上次查到小朋友61个，这次一样61个，所以两次都罚最高额30万，同时下令立即停止教保业务，也会公告场地和负责人姓名。英国军情单位表态认定 5G 设备使用华为的风险可以控管。纽西兰总理阿尔登今天指出，纽西兰从没排除华为发展纽西兰 5G 无线通信网络，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纽西兰情报机关政府通讯安全局去年11月基于显著国安风险，不准纽西兰营运商使用华为设备。总理阿尔登今天强调，营运商和政府通讯安全局目前还在协商，但是他认为只要营运商能够化解政府通讯安全局的疑虑，华为就能够参与纽西兰的 5G 建设。之前纽西兰受到美国施压，追随澳洲脚步封杀华为，但是阿尔登今天强调，虽然纽西兰也是情报共享网络五眼联盟的一员，不过纽西兰的决策一向自主。法国波尔多地区超过6000家酒庄，中国买家已经买下了140家，拥有300年历史的艺术之源酒庄改名为玉兔，也有品牌改名为藏羚羊，当地居民相当傻眼，感叹这代表我们地区的部分历史已经消失。法国作家索莱尔也不满酒庄改名，他说从小在波尔多长大，从没见过也不了解这些动物，他不知道藏羚羊跟波尔多红酒的联系在哪儿。这些拥有几个世纪历史的葡萄酒酒庄变成了一种中国民俗的杂烩。不过波尔多葡萄酒协会认为改名不会损害波尔多葡萄酒的声誉，不必小题大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0点，来到21302点，南韩总和指数收盘下跌5点，220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26点，275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点，8437点，

都变得不重要，是你让我觉得骄傲。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苏小姐突然就很爱回忆她的年轻故事， 哎， 然后就很爱在早餐时间，我的早餐时间与我分享， 就是大家午餐时间， 对，然后呢她就说，哎，你还记得那个谁谁谁，反正就是已经很久不见的阿姨，然后她年轻时候的朋友，她就说故事很猎奇，我觉得他就说那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就认识了一个，我记得好像是日本人，然后可是我不确定那个日本人在日本有没有家庭，可是他会常常来台湾出差，所以苏小姐的朋友后来就认识这日本人，久了就成为他在台湾的情人，就是日本人出差就会来找他，然后一个礼拜呢就是会反正就是常跟他见面吃饭，带他出去玩干嘛干嘛等等之类的，反正这个模式久了之后，他的朋友后来就认识其他人了，他就觉得移情别恋，就我不要跟这个日本人在一起了，我要跟我新认识人在一起，但有一次就日本人又来之后，他就那一次跟他说，反正我不会再跟你厮混下去了，就是你去找其他人吧，但是日本人就有点难过，就是对，那没有办法。然后他那时候来那个台湾的模式就是他都会去，我不知道几什么年代的事情，他会包一台就是建车，他会直接跟那个认识的建车司机说，反正你一天的车资你大概赚多少钱，我可能再加个多少钱给你，但是你就是一整天就是为我 跟着我， 对，跟着我为我服务就对了。那原本他平常不是会认识苏小姐的朋友嘛，他们早上会一起出去玩，然后干嘛干嘛干嘛之类，但没有，就他一个人在饭店，就有一天他在饭店泡澡死掉了。 你说那个 日本人， 然后嘞， 然后是早上计程车司机想说，怎么一直没有等到他下楼来，就是每天要出门的时间怎么都没有出现，然后去那抠抠抠才发现就他有心脏病，然后在饭店泡澡身亡，然后就说什么， 这个故事结束了跟一个人的生命一样突然，欸， 很突然。然后我就想说，我就从我的面包抬头啊。 刚刚所有一起在听这个故事的也都是， 就是，我真的是太，这个故事很多重点让我很慌，就 你说重点是什么？就是什么有情人，然后 有情人包养日本小三，然后又认识新的人，新的人是谁也还不知道，然后就是那怎么着？你这就 那你这样你又， 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青春回忆吧，0223639955。Hello， 你好，喂，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小欧。 小欧，小欧，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那个我忘记那个歌手叫什么名字了，叫陆嘉欣还是陆嘉怡哦？的黑色天空。 陆嘉欣， 陆嘉欣，是。 黑色天空怎么了吗？ 那个这首歌应该是我以前大概在大学的时候，常常跟我朋友他们去唱歌，然后那时候我朋友的女朋友还有那群姐妹都很爱点这首歌，然后因为它好像有一个部分，它会好像是有点像和音一样的，对，那是因为刚好过年的时候又跟他们出去，又跟他们去唱歌，然后又点到这首歌， 又点了这首歌， 对对对，然后一整个他们就好像就说，好像年轻起来一样， 哇哦， 真的是他们的青春之歌， 送给你 哦，谢谢， 拜拜， 拜拜。 剩下的实在已经不多，可是我却隐约越觉得失落，有什么事你不告诉我，不必等全世界都背叛我，我感觉哪里不对却说不出口，没有力气再问你，你会说服我，好像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想太多，反复的 我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久没有去 KTV 唱歌了。 嗯， 然后因为我的同学们现在也都四散在国外，所以我就想，如果哪一天真的就是大家都很碰巧的回国，然后我真的很想跟他们去唱歌，可是想一想又觉得。好像那些歌单我也都知道谁会唱什么歌，在日本那个谁谁他就会点吉他手，在那个美国谁谁他就会点彭佳慧，但是就好像我们都还是会唱一样的歌， 重点只是有个场所大家开心嘛。 对，就是我们就是、嗯、我们的青春被封印在那些歌里面。 嗯，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嗨嗨，你是谁？ 嗨，小卢。 小卢，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安妮。 安妮， 对， 谁的安妮啊？ 安妮，我不能失去你。这首， 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不是，哎，他是谁？我有一时忘记那个歌手。 那你有什么？这一首歌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呢？ 哎，就是那个年代，比较忧愁嘛。 嘿， 所以就会听这首歌，哎、欸，觉得蛮符合那个心情这样。 所以安妮的歌的内容是在唱什么？ 就是男女那个恋情的这个， 一个男生爱上了安妮，这样吗？ 对，然后分手嘛， 哼， 他就会思念、想念你的那种心情。 哼， 好，我来找找。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小卢唱的是安妮我不能失去你吗？ 他有唱我不能失去你吗？ 那到底是不是 这首歌呢？反正你就在安妮的歌曲当中找一首看起来最可怜一个男性在思念女性的那一首安妮就对了。 你的青春之歌， 这首歌很悲情，很可怜、 头听起来就很可怜， 听到萨克斯风就要流泪。口白是这样的：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 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 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你，安妮，我不能失去你，安妮，我无法忘记你，安妮，我用生命呼唤你，永远的爱你。 有一位名模叫做张嘉云，小名花花，他说明明是首悲伤的歌，为何马克讲起来让我哈哈大笑。 花花。等一下，所以等一下，这首歌叫做《花花之歌》。我们在副歌的时候把安妮 换成 花 花。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河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 大家准备好了吗？ 花花，我不能失去你。花花，我无法忘记你。花花，我要生命。 哎，杨明哦，有它的意义存在。 你说杨明就是 为什么杨明听起来就比较可怜、啊？ 我知道，换玛丽。 玛丽，我不能失去你。 怎样，杨明好点吗？玛丽又好点吗？ 哎、欸，玛丽好像也没有好一点呢、欸欸。为什么就是安妮啊、 欸、 还有其他两个字的杨明吗？ 我们换麦克，麦克， 麦克，麦克。 大家准备好了吗？ 麦克，我不能失去你。 麦克好点吗？ 麦克好一点， 麦克好一点。 也不知道那个频段的标准是什么， 根本就你瞎讲， 乱搞。 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0223639955。 间谍放送。 盛世最强精选诞生，泰勒斯、肯卓克拉玛、巨星马龙、魔力红、Lady Gaga、德瑞克等跨厂牌22首，最佳唱片、最佳专辑一次到位，都在2019葛莱美的喝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探索世界的热情，守护家人的心情，现在只有 Volvo XC60 能回应您的渴望。Pilot Assist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移动安全再进化。Clean Zone 纯净车市，守护健康，安全无虑。即刻入主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 全新19年式，最高升级32万豪华配备，再享零利率。速洽全省展示中心。 在台湾，每年有超过9000人死于肺癌。罹患肺癌的原因很多，烟是造成肺癌的最大因素，护肺第一步，戒烟最重要。空污也是危险因子之一，空污来袭时要做好防护措施。另外提醒您注意肺部的求救信号，及早发现，尽速就医。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英国 国阅兵 ，Ready； 西班牙狂欢节 ，Ready； 荷兰赏花 ，Ready； 挪威极光 ，Ready。 下一趟旅行，你准备好了吗？ 荷兰皇家航空准备好了，3月11日前预订欧洲精选航点，来回机票含税价只要22480元起，一起准备出发吧！ 详情请洽荷兰皇家航空或各大旅行社。 我是艾怡良。 就爱电影 UFO，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你的青春之歌 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你是谁？ 喂， 嗨，是鸟子吗？ 对， 鸟子不会姓林吧？ 啊，对啊。 好，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的鸟子，嗨，鸟子，你的青春之歌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是那个日本彩虹乐团的红， 拉鲁库的红。 对。 那为什么是这首歌有承载你的青春记忆呢？ 嗯，就是在我20岁的时候，跟我朋友一起去排队，排了一个礼拜买摇滚区。 排了一个礼拜。 你说一个礼拜，你真的是睡在那个排售票口外面吗？ 对，搭帐篷。 七天呢 ！Oh my god！ 七天， 然后你们是轮流，就是谁累了可以回去洗澡或干嘛，然后再来这样。 对啊。 God， 这个真的很青春哎！ 啊，那时候排队是在哪边排队购票啊？ 就是在那个中山足球场那边排队。 天哪，那是什么春夏秋冬哪一季？ 我忘记了。 那你穿短袖还是长袖？会冷吗？还是会热？ 好像会冷欸，因为我男朋友还带棉被来。 天哪，是扎营欸，在售票口外面。那你是排到最前面吗？还是其实你前面还有人？ 前面还有人，然后听说他们好像排有一个月。 一个月会被驱离吧？一个月是跟游民在抢地盘欸。 就听说啦。 中山足球场是现在的花博那边嘛，对不对？ 我记得是， 哎，对。 哇，我的天啊！ 所以你们那时候有跟前后的邻居成为好朋友吗？毕竟你们这边待了7天， 就聊的都是那个乐团的事啊。 然后晚上就大家一起放喜欢的他们的歌一起听，这样很开心。 对， 其实蛮浪漫的， 特别的体验。 嗯， 对啊。 这首歌送给你。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各位，你还记得你人生排过最长的一次是为了什么，排了多久吗？ 对啊，你曾经有排过什么东西然后真的排了很久呢？ 我除了排游乐设施以外，我想不起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排，而且不是可以离开的那一种，就是你就是要在那边排2-3个小时，真的就只有游乐园。 我现在想到的最近的 应该是2008年的上海世博会吧。 哦，对对对， 那个人也非常的多，然后你要进去看一个馆，可能也是三四个小时，就一排就要排三四个小时。嗯，蛮恐怖的。 这就是青春， 真的。0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全台全世界联播当中，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在你的 Google Play 或是你的 App Store 下载飞碟联播网，全世界都可以收听得到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02-3-6-3-9-9-5-5 ，Hello， 你好。请关一下收音机哦，谢谢。 感谢你。 关好声可以吗？ 不可以，请关掉。 不可以。 对， 要完全关掉，谢谢。 好。哦，关了。 嗨嗨，你是谁？ 我是三峡的十瓶。 十瓶。 对。 你家有几瓶？十瓶的那个十瓶？ 还是石头般的浮瓶？ 不是，就数字的十，国字的十。 嗯。那瓶呢？ 瓶数的瓶。 不是，萍水相逢。 石萍，你要今天你要跟我们说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其实我的青春之歌是《梦醒时分》。 哦，陈淑桦。 你说， 是我们相见。 《梦醒时分》是你的爱情故事在里面。哎，你是在 开车吗？你 不是，我在上班。 你上班的地方是？铸铁工厂吗？ 就是有机台在运， 哇，很明显的大机台哎。 那我走旁边一点。 好好，你说《梦醒时分》是你爱情故事吗？ 不是，现在是我国中的时候。 嗯， 对，就书包上面都会写，用那个 用立可白写书包，对不对？ 对。 然后你写了《梦醒时分》。 对， 天哪，现在想起来太羞耻了吧。 可是以前大家都这样啊。 我是没写过梦醒时分啦。 嗯，还有那个谁，还有草蜢之类的，还有追梦人。 所以你的书包上面有写了追梦人，然后又写了梦醒 时分。没有，我写梦醒时分。 啊， 然后 我同学写追梦人这样。 所以是六年级生吗？ 啊，对。 哇，好强烈的回忆浮上心头了。 对啊，好，这首歌送给你哦。 然后今天我要讲那个 元宵节， 不是排，刚刚有说排那个什么 排队的， 你有排过很久的？ 有，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久。 嗯，多久？ 就是前一天的晚上大概8点。 嗯。 排到隔天的早上8点这样， 12个小时， 嗯， 很久， 都没有睡， 对，跨夜很久。 然后 对，因为 排什么是秘密这样。 为了排什么？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那个家人生病， 哼， 然后去台大，因为要挂那个权威， 好累哦， 这是一个好难过的排队哦， 就挂那个权威这样， 所以是要等早上开始挂号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去挂这样子。 对，然后它有限名额5个这样， 哈， 然后你前面如果5个你就不用排了。 可是就等于那个5个人，就是我必须要付出12个小时这样， 然后站在那边。 对，然后我前面刚好有3个，我是第4个， 哼， 所以我前面那几个都比我还早去， 嗯。 对，然后挂那个台大的 超级权威就对了。 对，然后他就只有礼拜一就五个名额，然后我是第四个这样。 嗯， 对。 那最后名医真的有厉害吗？就家人的病有好吗？ 嗯，我是觉得后来有治疗，现在有对化疗完了。 OK。 但有时候那是一个信念的问题，我觉得我挂到了是权威帮我看，我往往会更有那种 好。祝你的、嗯、祝你的家人跟你都好。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我记得以前国中还高中有一度就是那个你那个立可白写书包，你真的是要三思。可是以前又不会有那么缜密的思考未来，你就觉得说这个很酷，这个图案很棒，我现在就是要涂。最后你的书包乱七八糟，丑死了，只能求妈妈说可以 买一个 新 的给 我， 我 不会再画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不会延平没有画书包的习惯吧？ 会啊，还是会画啊。 那你有写什么吗？ 但是就是我好像在，我想想看哦，我好像没有写东西，我只有涂它而已， 就涂一块一块一块。 对对对，涂，对对，因为我好像知道，就是写的话写字会不好看，就是我的手写那个写字不好看。然后对，也不太知道写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就会知道说。我上个礼拜觉得很酷的东西，下礼拜就觉得不酷了。 你怎么那么先见之明？你从以前念书就这么聪明，真的很了不起耶！ 所以我知道不能乱写。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嗨，你是 马克玛丽 哦，王教授， 快乐，王教授。今天第一天上课，开学了 哦， 很高兴。 是， 那么我记得以前在美国读书最后一天看了一首电影，跟一个女同学去看，叫《Top Gun》，捍卫战士，知道吧？ 好大的一支枪！ 哎，好大一支枪，非常有激励性，所以我把这两个送给所有开学的同学们。《Top Gun》 捍卫战士是那个汤姆克鲁斯那个吗？ 哎，汤姆克鲁斯。 那你有因此买他那一件外套吗？ 有啊，有啊！ 帅到一个掉渣，帅到飞！ 是啊！ 所以墨镜也有天狗， 买不到了。 哦， 好，祝马克玛丽也是 Top Gun 好，加油！ 再见了，教授。 再见，再见， 拜拜， 拜拜。 好大的一支枪！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的青春之歌点播时间。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嗨，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 hey, 你好， 你是 啊， 我是 Teresa， 哦、oh, ，好久不见 ，Teresa 是 哦、oh, ，Teresa，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可不可以点应景的歌曲？我想听《城里的月光》。 城里的月光为什么应景？ 嗯， 像昨天初十四， 嗯， 在花莲来讲，哇，那个月亮好圆， 而且蛮亮的，对不对？ 对对对，在花莲， 嗯， 因为花莲好像，如果你是在像我们在中烈祠那个美仑山上面， 嗯， 看它整个就是好近的感觉， 嗯，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月亮不见得十五， 嗯， 就是十四啊或者十六，还好，昨天跟今天好像天气都还不错， 嗯， 嗯。 所以这其实也不是青春之歌， 对啊， 就是、 这不是青春之歌、啊，就 是 不是吗？对不起，但我想听这首歌，可以吗？ 嗯。 然后今天在这元宵节，嗯，给你们拜个晚年， 谢谢 大家吃元宵嘛， 谢谢啦， 恭喜啊， 好不好？ 恭喜， 祝你圆满喽。 哪里一样？哎，我的侄女他们都是，搞了半天，我的侄女跟她的男朋友都是你们的铁粉哎。 哇哦！ 他现在日本求学了，快。因为快毕业了，今年三月我会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嗯， 到日本， 嗯， 好的， 还可以顺便赏樱呢， 对，好， 拜拜喽， 拜拜， 02-3639955 ，Hello， 嗨， 收音机关一下，谢谢 ，Hello， 你是， 我是 Nick。 嗨 Nick， 你的青春之歌是？ 有一首歌叫《马卡雷娜》，你知道吗？ 知道啊。 你这样会逼一些某个年代的人，那我会情不自禁的跳起来。 对啊，舞会的时候就是要跳这首。 所以你以前也有狂跳过？ 有有有。 嗯。所以只是因为单纯想要回忆以前跳舞的 感觉。对，因为我们学校每年的圣诞舞会都会跳舞。 嗯。 对，然后想要点这首歌。 你在参加舞会的时候都是有另一半吗？还是你会在舞会上搭讪人的那一种？ 哦，我们都是跟别的学校联谊。 哼， 对。 那有联成功吗？ 当然有啊。 好了， 叫你要关要不关。 Mag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que sea buena. Dale tu cuerpo alegría, Magarena. Hey, Magarena. Dale tu cuerpo alegría, Mag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que sea buena. Dale tu cuerpo alegría, Magarena. Hey, Magarena. Dale tu cuerpo alegría, Mag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que sea buena. Dale tu cuerpo alegría, Magarena. Hey, Magarena. Dale tu cuerpo alegría, Magarena.Va a dar la alegría que sea buena Dale tu cuerpo de cría Macarena ¡Eh! ¡Ay! ¡Eh, Macarena! ¡Ay! 02-3639955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你好。 喂，你是谁？ 我是 George。 Hi George。 Hi。 哎，芒特玛丽，你们好！ 嗨嗨嗨，你的青春之歌是？ 青春之歌，我的青春之歌，郭富城。 嗯，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怎样？你那个时候是被人家叫安静走开吗？ 哎，不是哦。 所以 你 勇敢， 是我 勇敢的留下来。 第一次喜欢唱歌，第一次自己敢上台唱歌。 哼， 而且喜欢上唱歌。 所以那是什么场合？你上台唱歌？ 那个年代卡 OK。开放式的 哦， 对， 好， 哎、欸， 待会儿为你送上你的登台初体验之歌。 好，谢谢， 拜 拜， 拜 拜。 哎， 不能因为难聊我就不聊，我歌还没找到 啊，这首歌也还没结束啊，不是吗？ 这首歌快没了。 Dale tu cuerpo alegría Mag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que sea buena. Dale tu cuerpo alegría Magarena, Magarena. Dale tu cuerpo alegría Mag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que sea buena. Dale tu cuerpo alegría Magarena, Magarena. I'm gonna know ya, I'm gonna show ya. My body's got some powers of persuasion. 你的青春之歌，

年终这么少，又等不到政府节能补助，没钱换家电怎么办？ 放心，包在夏普身上。夏普迎猪年，节能红包大放送！现在买 Sharp 全系列电视、洗衣机、冰箱、空调，上网登录就送2000元全联礼券。 买空气清净机、除湿机，登录还送1000元 Seven Eleven 商品卡。 快到震旦通讯及各大经销通路， 指明夏普家电。 Sharp 优福华语竞碟排行榜， 本周第993周第五名，黄子佼，李向峰。第四名谢震廷，小星星。第三名谢和弦，我不是白马王子。第二名蔡健雅，半途。第一名蔡依林，脑功。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谢震廷。 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UFO。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八七乐团。 大家好，我是八七乐团的贝斯手乐咖，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最新专辑《霸气》的主打歌《霸气》。那这首歌的由来，主要是前一阵子很红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大家非常喜欢这个 Queen 乐团，尤其在最后 Live Aid 的那个演唱会，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震撼。尤其里面的歌曲，里面有一首我相信大家都知道《We Will Rock You》。我们和制作人讨论，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像 Queen 一样，有像他们这样一样一个震撼然后经典的歌曲。那过没几天之后，这首歌制作人就传过来给我们了，一传过来我们整个团员整个大惊啊， 热血沸腾， 没错，所以就有了这首霸气，属于我们的 We Will Rock You。 跟节奏让情绪再多激荡，没去光让世界为我闪亮，挥双手跟我大声唱，没人欣赏自己疯狂，把所有烦恼统统都抛甩掉，全世界护卫我狂热血浪，用梦想让太阳里绽放，黑暗被我所有光芒。世界为我闪亮，挥双手跟我大声唱，没人欣赏自己疯狂，把所有烦恼统统都抛甩掉，全世界护卫我狂热血浪，有梦想让它用力绽放，黑暗背后总有光芒。 又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很棒，你怪美的，再见，明天见。 全主打。 这趟时间，短的是际遇，长的是人生。我们透过他的音乐经历着。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是否和谭雅一样，曾有过这样的夜晚？试着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或许不一定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付出度过过的，但愿他们记得，感动的每一刻。整个给人安慰，我闭上眼睛唱着，感谢这一生没白费。有些爱，有些 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是半途最刺骨。他的音乐，心里有那么一刻跟他一起经历了那些人生的际遇。2019最完整的人生告白，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没有结束。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师父，我家最近气氛不太好。 我算算啊。你们家有脏东西缠上了？ 什么？ 夫妻俩是不是每到过年就吵架？ 请师父化解。 是马桶有问题，死角难清，内壁发黄，脏物不去，好运不会来啊！ 快换拖桶水龙卷马桶，洁净三大科技，轻松去除脏污。龙卷式洗净，洗贴心抗污釉料，圆弧设计，换上好马桶，去污除秽，好运就到。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